早间用最动听的音乐问候所有早起的朋友，我是腾斌，这里是974最爱听。刚刚的旋律来自李荣浩《老街》。好了，继续陪你听好音乐，接下来来听听古巨基带出这首《怪物》。 突然你发现被幸运踢出，谁都对你打分数，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，围观你一层薄雾。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，被成功耽误重复，爱因却怕输，随别人情 他们说是怪物，不模仿别人。 是电视剧《好想谈恋爱》当中的插曲。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熟悉感？然后呢，看了一下，哦，原来是李卓雄填词，李荣浩作曲，难怪歌曲当中有着李荣浩的调调。7月11号，李荣浩将满30岁了。生日当天呢，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了个人演唱会。被问迈向而立有何规划的时候呢，是否会当台湾女婿啊等等，他都回答说说不准。被逼急了，忍不住就说：“我现在很幸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”他的女朋友呢是曾经的甜心教主杨丞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杨丞琳的《点水》。 脱下自己，盖上你，离开心。舒适圈，我愿意主动被你选择，你却不说话，准备涟漪等着你，降低坦白的门槛，你坚持沉默毫不敷衍，乱给承诺，其实你的灵魂不再找同的永恒，我还是想要对你好，想直接相信此刻安静是因为心跳还有过敏，还没真的失去，我才懒惰玩不赢心理游戏，我大可继续对你好，不介意倾听点水般的打扰，虽然你 最爱听，每天早上6点，恒斌主持。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，风中的云彩 他是我总爱远处那个人，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你说你要离开，明天还会回来，曾经忘不掉的，如今你是否还记得来？转身不算道别，分离却分不开，若是遇见从前 歌声一下子让人心沉静下来，这就是陈洁仪带来的新歌《从前的我》，也是 3D 动画电影《大圣归来》的主题歌。一路向西，不能回头的不是道路，而是梦想。执着奋战，坚定拯救的不只是他人，还有内心。《从前的我》不仅是主题歌的名字，更是《大圣归来》这部电影最贴切的注脚。它像是侦破了所有当年看着《西游记》长大的孩子们今天的内心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《你是我的眼》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 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 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 张惠妹推出自己的作品《偏执面》，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《这样你还爱我吗》。如果一个歌手可以真正甩开商业的考虑，做自己想做的音乐，对于他而言也是一种幸福的体验。希望大家多多来理解他们，支持他们吧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赶快来听听阿妹张惠妹《这样的你还要爱我吗》。 我喜欢静静看你受伤，看你感性写下的翅膀。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歌曲，百名残疾人歌手演唱的《我梦最美》。 仰慕生命，苦乐西北，小草再小也有沉静的美。日有清辉，

自叶倩文的老歌《明月心》，这首歌曲呢在七八十年代非常红，叶倩文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哈。《潇洒走一回》还有《真心真意过一生》连续两张国语大碟的大卖，都让叶倩文的名字深深印在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，也让她的歌曲火遍了大江南北。好了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老歌，来自费玉清的《情关》。 英雄美人情关难留，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？我很有心，我很有情，奈何没有爱恨在泪中间聚散，转眼成烟。秋风落叶愁满楼，半雨轻唱谁作弄？这次别心为人相送，看来只有挥挥衣袖。飘呀飘呀飘的风，山千水千里最多，但愿来世有始有终。 牵手肩并肩，拥抱最美的音乐时光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曾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驾税无忧，险胜一筹，即日起购东风悦达起亚任意车型，全额补贴车船税，部分车型更享36期零利息零手续费贷款及4999元商业保险，详情询经销商。

略江震岳这样一位流行摇滚歌手，很多人都觉得他应当是爱的初体验的那份洒脱和真诚，大概是这类歌曲当时太深入人心了吧，以至于忘了那个深情的江震岳。自从阿月江震岳跟几个老男人共同组成纵贯线乐队之后，恍然之间让我们觉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年轻，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张震岳像是一个导游一样，用一种嘻哈和轻松的方式介绍他热爱的音乐，他热爱的土地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爱听的歌。首先是李晓东，听听你的声音，之后还有陶喆的苏菲说。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，你心里的那个跳动，那稀松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，在此刻加深。 带上这春天开始落叶，转眼间抱断了线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，哦，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，yeah,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感受难免，一个人却一个世界，哦，你是否也想我也动摇过几遍，爱只是个错觉，谁在放古老唱片？